欢迎到 Otta Channel， 今天是2025年的2月23号天王诞。好啦，咁介绍先，我是杰特。 啊，小姐。 咁呢一 part 呢就讲下啱啱嚟嘅北海道七日游、十日游啊，好耐冇玩咁耐 用。真係北海道七日嘅。 七日，但係我哋包埋演唱会呢，演唱会我另一 part 再讲啦。今次我哋呢其实本来呢就冇諗过留喺东京嘅，諗住就咩呢即多一日就喺东京落机，然后一就转机，第二朝早就直接去札幌嘅。点知抽个演唱会，咁我抽唔去噶嘛？咁结果就咩咧？提早一日，星期五嗰日就去咗夜晚就去咗东京。 星期五朝早去到 成日睇演唱会咯。星期六晚睇完演唱会之后，我直接去我嗰系可能系边度嚟噶？我瞓网吧度。 莆田。我啱啱你如果你预年飞嘅话，通常都莆田。 咁我喺莆田揾咗快活通间，就入咗上去网吧度瞓， 搞大轮嘢。 你咁黑嘅喎，你真系啱啱你嗰张你俾佢俾嗰张磁卡有冇效喎？你咁黑嘅。 系啊，唔系佢个门锁怪啲，要执啫。其实都系啊，其实佢执搞掂噶啦。不过麻烦啫嘛。 不过嗰间网吧，不过嗰间快活空间比较差啲，就系佢嗰间房咧窄啲啊，瞓唔可以伸直脚。因为我以前住快活空间咧。几次咧单人房咧，佢都可以伸直只脚。 如果你瞓觉嘅地方嚟讲，你好嗰句差唔多。 佢窄都话窄咯，因为其实我有呢块空间咧，佢单人房咧，你系真系可以成个瞓咗喺度噶。有啲网吧，太平，即系例如话我喺上野咧，即系我前年咧天月十八咧，我上野瞓嗰晚咧，嗰间网吧咪成可摊平咗房咁，即系佢成七尺咁长咯，可以摊平咗俾你。 咁我嗰日都系即系度过档，即系点样啊？中途逗留少少，跟住就要飞翻去度。 系唔系啊？就喺网吧好处就系咩？你可以睇下攞几本漫画睇下，饮我啲嘢朱古力嘅咖啡。 基本上宵夜瞓啦。 唔系，同埋最紧要我饮杯咖啡，同埋睇八卦杂志啊嘛。 跟住 就系不过就系最七本来咧就咁住 first cabin 嘅住住雨田，但系好乸贵。 你 first cabin 你梗系啦。 咁系，唉、哎，算啦。 你如果预咗住 first cabin， 你 因为我预约三个钟头短途嚟噶嘛，谂住。 唔系咁，一开始其实呢啲网吧搞几个钟。 咁系，限法冇乜好平，咁好似四千几蚊啫嘛。 唔系，同埋即系发觉到一样嘢，即系一早已经有车，即系可以入。咁呢个就唔使担心嘅。个个早嗰、那个头车。四点半 头车最早嘛， 系啊，跟住好啊。虽然呢个品川呢个京急未开车，但系唔紧要，我哋仲有呢个不从丁嘅， 系不从丁啫， 你总有车入到去嘅。 摩飞龙开得好早， 好早啊， 系啊，开五点头车，跟住嗰架车仲要系直车特快 快车，佢快车嘅其实呢样嘢咧，原来你都唔知道，就原来系单轨条系有快车， 唔系不嬲有。 都 有啊！佢快车系咩啫嘛？直接飞机场货你班旅客用，或者 你以为 但系你早嗰啲班次真系 中间系因为原来咧，我系发现咗有秘密，就原来中间系有个位置俾你摆一停嘅。 唔系，我原本我系本身系冇，因为单轨关咗，佢好似普通爬头，系唯一个位 置俾爬头嘅， 得一个 咯， 系啊。 所以奇怪就 车厂个位好似冇记错，系冇车厂位。 咁咧就爬，咁咧就我去到，因为羽田机场咧嗰啲 lock 架咧系72小时嘅，三日嘅。咁我之前嗰日去睇宴会之前咧，我晨早就将晒 lock 架摆喺羽田第一大楼嗰个 lock 架度。 系。 咁我去瞓网吧咪好简轻松咯，一个袋。 就算真系佢嗰日咪冇翻钱嘛，佢惊佢收起咗， 唔系最惊收起咗， 系要攞麻烦啫。 开咗柜收咗，你见我啫。 你依家先大镬啊！佢冇开柜冇所谓啊，俾钱啫嘛。 我印象中系三七廿小时嘅， 七廿小 时系啊。佢逢分夜晚两点就当一日咁计嘅。 系啊，咁又嗰朝我攞咗之后，我哋直接去。其实当初咧，ANA 寄信俾我话，可能东京会落雪，因为当时其实东京一传闻话东京会落大雪，跟住 真系落咗。不过我哋走先，走之后 走啊，即系走咗之后话知福有好少咗东京。落大雪， 但系问题佢一落雪好瘫痪啊嘛， 系啊，冬天唔得噶。 佢唔似北海道咁样，你啲嘢系有雪对应雪啲。 北海道除非呢个新鲜水除俾雪埋咗，佢都叫飞啊。 新鲜水去到威秋先至嘅啫嘛， 系啊，即系埋即系雪埋咗， 都应该冇乜嘢问题。 咁我去到 成个设施系预晒有你有雪噶嘛，啊、虽然会疏啲，但系。即系点样落雪都唔惊咯，影响唔大咯。 我去到九七点钟，去到十点钟啊，去到千岁，跟住我入到市区十一点几，我仲有大把时间摆呢个背囊喺东华烟，我喺东华烟就喺北最好嘅土记啊，嗰间东华烟就系咩？ 北大对面， 北海道大学对面，即系北大对面，其实北海北大对面， 北海道大学 正门对面系。 哦，对 住龙湾，系啊，龙湾咯。佢好记啊嘛，因为嗰间佢略远，佢远过近，佢远过有两间近，有一间更加近嘅。 但系你 book 唔到，冇办法。 但系嗰间好处就咩咧？ 相对嚟讲嗰间系最容易 book 位嘅，同埋都好记啊。嗰间 位都唔系太差嘅， 唔差， 过两三路口啫，其实都 系。同埋就好记啊嘛。总之系咩咧？你由东口行，东口往北行，行三个街口就系啦，唔使记号嘅。 即系你话即系同我之后第二，因为佢包到主粮，因为真系难难 book 嗰啲。 对啦， 咁我觉得第二间系好住嘅，但系问题第二间个位置就我觉得相对 少咯， 冇咁。又唔系隔摄嘅，不过我点样讲？ 就脚， 我觉得如果我 JR 嚟计，第一间好地， 近车站。 嗱， 第二间就方便你去行博嘢啊，行呢个大通，即系区内玩就好啲。 嗱，如果扎房嘅话咧，我自己选择嘅话，最好嘅即系最好嘅，如果扎房酒店，如果价钱就贵啲，我接受嘅话，最好一定 JR 沿住铁道嗰间，即系我即系喺几个后面有条后面嗰街口嗰间，嗰间最好嘅，但系嗰间一早咧爆棚噶啦，一定爆棚嘅。 咁好位， 但系咧我住嗰间好处就咩？佢有大澡堂，呢个系佢卖点嚟嘅，同埋嗰间新啲，间房靓啲。依家新房咧，佢偷空咗嗰个厕所咧，但系即系个厕洗手盆、厕所同埋嗰个浴室咧，偷空咗。 净系咩啫嘛？ 即 系一个 企缸啫嘛。 系啊系啊，咁佢话偷咗，咪笃咪好多。 我睇嚟就好似好大啦，一偷空咗个位就。 咁佢真系即系点样？佢个露台位都全部攞晒露台又 OK 嘅，其实佢变咗你摆嘢可以摆好多喺度惊。 同埋你感觉上冇压迫感咯，因为东环嗰啲或者其他 阿牌咯，其实最就压迫感阿牌话咩话悭位啊嘛，但系问题真系好窄。 好悭位，因为佢出啲浴室通常咧一个啤上塞落去啫嘛，俾你有时地震时 压下问题，你会有个压迫噶嘛？ 系啊，太窄得滞啊！ 即系有时睇过呢休嘅，我住咁多次压，咁张床如果系打横浪喺度咧，感觉就阔嘅。 系 如果打栋铁锁咧，你感觉争间房好，所以当然佢话悭位啦，同埋即系咁话尽个空间啦。咁但系你 系啊，即系你同东环比，东环 舒环，东环都仲算系感觉上 系啊。 东环最大诶问题就系、是、新同旧佢嗰个嘢差好远，就 系 话 咁我个连锁实都系你阿爸都买一样 嗱， 你阿爸都叫喂喂。近呢幾年 update 之餘擴大版圖中啊嘛，佢多咗新啊嘛，但係東環有幾多年冇開新？ 嗱，好似我住大廠街，最 東環有嘅，但係問題係即係舊嗰啲繼續行緊嗰陣時候，繼續冇變 嘛， 係啊， 例如話東環咁樣，好似我第一次東環咧喺大廠咧，東京大廠咧有兩間嘅，一間嗰間舊到咧咩咧？咁先好話遲刻，結果我要 call 嗰、那個去 lobby 揾人上嚟開門。而且仲有咩？佢个走廊系开放式嘅，即系佢露天口，即系露天走廊嚟嘅。我最中意讲个笑话啊嘛！嗰年睇晒杯，睇到五点几班十廿输 Q 咗，我仲好沮丧，打开道门，跟住阳光晒入嚟，跟住发灰。 啊！ 你话五点几睇到已经残晒噶啦，一打开道门，即系阳光晒入嚟块面嗰度，咪即刻发灰咯。嗱，咁我翻北海道啦。咁我带咗只爷去咗参观北海道最平嘅观光点——北海道大学，即系免费嘅。第一次见识北海道咩？北海道雪系点嘅样啊 ？OK 啊 ，OK 啊，都唔系真系佢本身啲位靓嘅，冇乜点样车经过成个留翻原本嗰个位就冇乜点，即系积埋就靓咯。 好靓，唔系因为除非我唔计青森嗰带，青森啊秋田嗰带啦，日本你话啲雪最啲雪咧雪个雪质啊，即系冇雪嗰啲感觉上咁就好，北海道受咗好好嘅， 系啊， 可以免费咁样嘅雪靓嘅上嚟， 系啊，真即系其实你由埋间大学真系 好咁大嘅， 系啊，即系你嗰真系有心行晒，真系可以行足一个钟都够嘅，因为真系好长。 我嘅个人如果举例入咩咧？如果由正门行到兽医 四个几站嘅， 行到兽医部就等于你由尖沙咀钟楼行到去太子，行到深水埗。 系啊， 两度咯， 好乸大噶。 但系你主要行嘅都系啱啱正门附近食堂啊，同埋嗰个即系 博物馆咯， 博物馆嗰度啫嘛， 即系似东大咁咯。 系啊， 你肯行好大嘅， 好大，因为佢博物馆多嘢睇，仲免费博物馆。我喺日本住嘅时候咧，当冇嘢做我就去博物馆喺度打转。 你有心磨又可以买一磨，下面有个七夕堂喺度。 系啊，有少少食堂，同埋附近有食堂，终于开又咪呢个我讲咗好多年嘅就系。Seiko Mark 終於喺北大插旗啦，因為我2007年嗰時候咧，北海道大學係冇 Seiko 冇便利店，我問你咁交叉叉大學，你好心你喺度開間便利店啦，你啲學生踩單車就穿由惠迪寮即係佢個宿舍咧，踩單車穿過校舍去街買飯盒，你要幾拉遠啦？ 差唔多先買到嘢。 我因為你本身日本大學有好多係協噶嘛， 即係簡單就係你住喺佐敦，你踩到何文田買嘢黐喺 紧钱咩？你踩何文，你踩咗何文田嗰阵， 即系始终我哋占地咁大，你啲铺或者你本身嗰个文咁集中，你咪烦咯。你嚟讲， 咪帮助中大， 因为佢本身系农业大学，因为始终佢旧制嘅七大，所以叫七大之七大之啊嘛，七间大学大学啊嘛， 帝制大学啊嘛， 七大啊嘛，七大之一，咁佢仲系农业嘅，最屘农佢差唔多佢喺咪三分一佢农场， 系 唔系咁个研究出嚟到嗰个嘢又真系好手嗰度，即系你望我见。即系个研究成果啊，嗰啲同啲范畴， 同埋最紧就系佢博物馆几多嘢睇嘅博物馆， 睇石头咯喺度， 系啊睇石头啊， 睇石头咯喺度， 好用标，好用化石都有嘅，真系夸张到， 系啊， 虽然博物馆， 哇佢虽然佢啲石头系啲乜，即系大理石啊，嗰啲石啊，嗰啲 地质咯， 地质咯，即系包咗啊嘛， 即系佢喺唔同地方掘到嚟嘅石，佢真系好靓，即系点讲啊，即系虽然系真系石头。 不過第一日就你，第一 問你問你又好乜嘢，即係嗰啲光澤又好，佢即係你有心睇嘅。 係啊，不過第一日就你攰啊，因為大家好殘咗就 搭完飛機。係 啊，根本我想瞓覺。 係，跟住翻你翻，跟住我翻咗我都瞓啦，因為我只腳落咗時。 哇！我唔瞓，我第二日應該 放心，第二日你要大把時間去車瞓。係啊，因為第二日我哋去咗自內麥肯尼。 自內都五個鐘車咯，冇啊。 唔係自內就最大嘅估我以外就係我其實有諗過可唔可以之後自內去過幾次嘅啦。我第一次去冬天去自来嘅，因为两次去我都是夏天。第一次就系冇，第一次就第一次就系清学生零七年啦。第二次就前清月十八，跟住旧年去咧就冇去，旧年去咧就冇去到中国峡嘅，净系去咗麦当劳啫，即系南自由街麦当劳。咁今次咧就因为小郑话去，咁我就我都去埋啦。估唔到就系第一次睇得到富业岛。因为 好清好人， 因为嗰日落咁大雪，我以为喺冇富业岛啊。 我最正真系踩住啲车喺度铲， 系啊，嗰啲踩住车， 即系佢哋点样去点运作，好睇得好似 好型嘅 一架车铲雪，一架车装翻啲雪走 咯， 系啊，有几架嗰啲大啲咩大嗰啲。兜啊！嗰啲 佢大佢踩雪，你未見識過啊？因為 踩雪係不裝泥嗰啲啊， 車 啊， 開雪車咯，將啲雪踩 喺頭車度，跟住嚟佢運走雪， 滑雪咯。同埋因為富業島咧，即係我華泰咧，我睇去過兩次，我都睇唔到，我以為係要去好高，原來咦唔係喎，企喺個平面都望到喎，跟住結果我好耐咁掹上嗰個雪山度掹，因為雪埋咗嘛，雪山好容易掹上去，哇！真係睇好曬佢，睇到闊到。 我就企唔穩個費事。 唔係好危險啊！嗰度你唔好上，我啲辛苦啊。 唔係，即係如果你預咗要行嘅話，即係打多啲掌好啲，打多啲撐，愛嚟撐住，唔好跣低咁樣。 跟住翻到嚟，阿小姐仲升天，係喎，可以去麥當勞。 我唔係，因為我純粹睇地圖嘅啫，就即係啱啱見到個巴士站附近有個巴士站可以落車去。 日本最北嘅麥當勞 係啦，咁啊於是落做提早落車，咁咪去。 係結果嗰日食第一餐，嗰唯一一餐又。 同埋本來諗住之後有車搭嘅睇個時間表，但係實際上冇車。咁唔紧要啦，都行都好远啫。 系咯，行喺咗南自内，跟住喺南自内附近等你上车咯。 系啊，即系有心行，其实可以你可以赶去咁赶翻自内都得嘅，但系我又觉得冇必要。 冇啦，因为行雪路又好攰，成个钟要。 同埋即系附近都有嘢，有地方补给，即系唔喺站，喺站入边。 系咯， 系啊，即系行两三个间，好似有间公湾游。 系啊，我先讲嘅就系南自内间差馆离南自内车站大约一百公尺，因为我行过，我跑过。 当日去过。 当日变 passport 啊嘛，由南自内，佢最差嘅车停咗，架车慢咗，结果我5:50、5:50四百分落车， 冲 落去，跟住又惊跣低喎，跣嘅喎，跟住我 passport， 跟住同佢影一对个样，跟住系啊系，跟住最平民咪冲翻车站。几危险啊！啲我踩冰喎，跟第二日咧就好，第二日我哋系去咸馆， 咸馆嘛系啊。 第二日大雪啦，第二日开始落大雪，因为其实算好 阵，成即系间唔止吹大雪咯，叫做。 佢系一阵咧阳光普照，一阵就暴风雪。 系， 结果上唔到雪山，初初阿小姐谂住上去咸馆山睇嘢嘅，睇啲雪。 其实时间上都唔系好够， 但系你哇，我咁嘅情况上雪山要死人嘅，即系坚系物理嘅嗰种。 因为开头就去咗，即系我唔记得去边度添，去咗呢个即系。嗰就係教堂，知道地方叫咩名？ 去谷場，首先就係 唔係谷場之前有個地方去啊，五棱角， 去你五棱角， 係五棱角都佔咗你半日時間，即係去到12:10先走。 嗱，仲記住啊，五棱角車站同千萬唔好五棱角車站去五棱角啊，因為行半個鐘啊要。黐捻线噶， 近噶， 好远噶， 搵笨嘅，明个车又唔明过嚟，好啊远噶。咁我哋系坐地面电车，跟行过去就十分钟到嘅啫。 系啊， 跟住蚀咗嗰个好有名个嗰间咧就咩喺Love Life Sunshine 里面出现过嘅，不过就分店。 分店嚟， 食个一号冇个几好味其实。 当地嘅汉堡店 叫，系但系几好味嘅真系。 即系你见到个装饰好好独树一帜嘅，即系你冇可能认唔到嘅。 人日西唔西嗰种 系啊，即系乜嘢都大丑杂，哇！佢其实讲咁似印度 嘅，系啊，佢又好印度，但系又 有标嚟嘅， 有印度标，但系又有一，但系明知但系一睇出嚟一定日本嚟嘅嗰啲。 系 人日唔日西唔西人唔印度， 识印度 系啊， 古人古怪嘅古古怪怪 嘅嗰啲装饰 系几干咯，话看波几好味啊，跟住上五棱阁诶，上五棱阁嘅电视塔咯。然后就去埋五棱阁个新起嘅从福建嘅凤凰所， 系啊， 跟住就去谷泉啦，即系圣雪圣，跟住咧行嗰阵圣地，佢因为其实换咗老板嘅，之前个老板唔做，咁就换咗新，而家顶咗手俾人，新嗰个咧就新咗落咧就而家就都系咁做，就多咗好多叫同联动咯，同粒辉新沙联动咯，因为佢一顶咗手之后，佢真系攞大搞啊，当圣地搞啊。几靓喎嗰度又，同埋嗰附近好多教堂 咧，好多好多嘢行嘅，其实唔单止即系食嘢有一扎，跟住你行嗰啲教堂又有一扎喺度， 系咯， 啊，同埋一条打斜嗰条大斜嗰八佛坛， 系圣耶与教堂， 系啊，哦，嗰个唔关事嘅，我唔系圣地，名个名咁系玩嚟嘅， 要嚟偷啊，圣耶与教堂嚟偷，因为好多教堂，同埋同埋就带睇阿瓦天落嘅 power 嗰条大街咯， 慢慢咯，系啊，落车 系咯，落车咯。 其实望下个感觉有少少似边英国嗰个 十字路口， 系啦，冇错，有少少似。 但系嗰度冇咁取材，嗰度冇咁易朝圣噶嘛，因为嗰朝圣，因为你去行馆朝圣嗰几太嘢嘅，一行馆始终都交通唔咁方便。 唔系你依家好咗噶啦，依家你唔一定要扎房，你可以喺青森边过嚟噶嘛。 系啊， 调翻转系青森方便，方便仲方便过。 青森去行馆方便过扎房落。 因为佢夜车仲迟，我哋六点七点要走噶嘛。 跟住我 去嗰边去九点八点，将上火车可以翻到青森。 系啊，跟住我嗰晚去，因为嗰时都几大，因为我走嗰时已经好大雪啦开始。跟住我咪喺行馆车站等上车咯。好在算好彩，冇撞到攞，又冇话停雪。 冇停。 唔系撞到碌，反而系自来嗰边嘅。 系啊，结果因为我试过啦，好多年前试过坐夜车去坐通，即系个通宵车年代咧，哈拉马船咧，去第一次，我第一次零三年啦，去北海道咧，咪停咗成个钟头咯，因为佢落大雪啊，话东西兰咧雪埋咗咧，要清条路轨咧，结果都成个钟头，结果好在都开到都去到闸房。 O K 嘅，系咯。 系啦，而家冇咗通行列车啦，已经。吓、啊。跟住第三日我就喺留第三日好似我哋留喺 先 系啦， 去 先在去咗又系朝圣啦。 先在之前去咗边度啫？去咗个雪祭嗰度望 咁。去雪祭望一望，你嗰朝早我朝早咧就去雪祭嘅。 我都系雪祭，不过本来谂住嗰日去另一个地方，后讲啦，都去咗，结果去咗。咁结果我就点样咧？去完雪祭之后。我就唔系搭咗 JR 嘅，我搭地铁去新札幌，系啊，跟住先喺先嗰度先转车，之后再出翻尖水，系啊，因为反正嗰边坐地铁近嗰翻 JR， 咁我直接喺嗰边地铁坐过去。 你大通你搭地铁， 系啊，我喺新札幌先上翻去 JR 做翻完少少，同埋嗰边搵路咯，叫做即系搵路点样去翻我之后去嗰，咁结果去到嘅，不过之后讲啦。 跟住就系、是去千岁朝圣啦，即系嗰年我来老家嘅饭堂食饭， 系嗰度有少距离嘅，咁我方法咧就去嗰度搵喺巴士嗰个地图，咁我搵到架巴士去，咁啊咁唔好彩，啱啱因为其实佢离迟咗少少，咁个巴士就兜远咗路咯，即系佢系有两条巴士线嘅，一条就逆时针嘅，咁啊搭咗逆时针嗰条，咁啊兜远咗， 不过 啱咪顺时针，啊逆时针系， 不过又几好。不過真係幾好味嘅，佢因為佢最後尾有蛋包飯試過，幾好味嘅。 咁我試佢嗰個好似叫鋸扒，好似少少，即係嗰啲薄牛扒飯啊，好食 啊。因為嗰間飯堂 個樣普通，但係食落好好 嘅。因為嗰間係屬於啲街坊飯堂嚟嘅。其實最大問題就係咩？因為佢就開五成晚市，同埋話到明嘅，材料賣曬收工。 係啊。 所以其仲有間唔中識嘅無神啦，佢兩姊妹翻嚟北海道咧，佢放假噶啦。咁結果咧，我長期 keep 住留意佢有冇放假，或者佢整怪嘢。 調查先 啦。所以因為跟住係啊，所以去太陽恩惠食堂咧，食飯咧係要睇，因為睇住佢嗰個 account 咧 ，X account 咧，睇住佢有冇放假，嗰樣整怪嘢嘅。 跟住二來要睇佢兩姊妹會唔會翻北海道啦。 就係佢賣曬財咁，佢冇曬佢賣收啦。係 啊，跟住就即係基本上先税，如果。真系个点就真系嗰个人，咁其他实际上即系翻到去之后咧，如果冇嘢行咧，坐车又翻闸房行翻街都得噶啦。 跟住 咁我就留低咗，咁我留低咗去即系要兜个圈啦，跟住去伊云嗰度， 一去旅行咧行伊云又系嗰啲。 唔系，但系依家伊云 比我想象中点样讲啊，静咯，即系冇其他呢样咁惊喜咯。 嗱，咁嗰日咧，我收咗我走我走散咗之后咧，我就去咗我以前住开琴翅 啊， 喺西站喺西游琴翅站。咁以前咧，我成喺打书钉嗰个 shopping mall 拆咗啦，而家就变咗个货仓 啊。 因为嗰个 shopping mall 以前有间住他人同埋沙笔嘅，又系攞一大栋厚沓沓嘅电脑书，跟住喺沙笔摆度，然后就一杯咖啡跑五个钟嗰种。咁佢而家就拆咗冇啦，但系咧嗰间松屋就依然健在，跟依然依然健在，即系一到夜晚咧，佢下面嗰个食卖 supermarket 咧，佢嗰啲牛肉啊猪肉减价就扫一箩嘅，摆喺个宿舍雪柜里边，跟住攞嚟做晏昼饭咯，卖嗰啲半价便当啊，就去好耐，同埋好耐真 系 好耐冇翻琴次咯， 系补充翻少少，咁依然。通常都有啲有少大连锁big camera 嘛，但系嗰间就 唔一定嘅，唔一定嘅。 系啊，真系好地方嘅啫，嗰间真。即系点样讲啊？食堂系有嘅，但系真系个规模细细，同埋主要都系卖衫，即系基本民生需要嘅。系唯一我惊喜嘅就系嗰有间，即系点样讲啊？音乐店咁啊，除咗卖诗之外咧，就 哦系啊。 最惊喜地方系唔单止呢样，杂嘢都有得卖。基本上系啊，即系嗰间嘢系集齐卖，即系乐器诗杂嘅，即系嗰啲精品啊，佢都有得卖。即係變咗好似即係點樣講啊？你冇 anime 啊嗰類啲嗰啲店，係啊呢啲係啊，依間可以滿足你需要嘅。同埋嗰度點樣講咧，都有個 corner 係即係靈活推嘅，係、欸、啊，即係始終地方。 因為佢乜都有啊嘛，佢地方大好處就係乜都塞曬落去可以。係 啊係啊， 落啦、 啊。 二樓始終你 因為始終唔係即係唔係大地即係。大都市地方 鄉下，所以相對鄉下咧就好靠呢啲鋪頭咁樣。 係啊，即係變咗係即係一鋪多用咁樣，即係周身都乜都有得賣咁樣咯。 跟住第啊，跟住好啦，第四日我哋就去咗網走啦。第四日就又係坐五個鐘頭火車。 係網走仲遠 過，遠過遠過。 再入啲咯， 再入遠過，因為佢兜路啊嘛。 中間要調一次 嘅。要北建嗰條兜路啊嘛，轉咗好遠啊。佢自我就純粹去網走，純粹睇交博物館嘅，因為佢都遲咗啦，佢都係。慢咗少少啦， 大家都夠時嘅。如果淨係睇監獄嘅話， 係啊，監獄觀眾你走翻今次同我十幾年去咧，就叫做咧多咗個新館，嗯、即係嗰個咧中間佢有，因為我你中間佢有個 報 片嗰、那個，我就嗱嗰個搞笑就咩啊？咁我喺管入，我行嗰个新嗰个 好 笑啊！第一件事就 你点解有嗰样嘢噶？系 点解有？我入博物馆听到广东话，一啲系广州广东话，即系知道嗰啲唔系香港人广东话嚟嘅， 怪广东话咯， 唔系广州人嗰啲广东话咯。即系而家跟住原来咧就咩？佢讲嗰个历史咧就佢有唔同嘅个语言嘅，其中一个语言就广东话，咁就揾咗广东 系普通话、英文、韩同埋文言四大 嘅。但系佢经揾咗广东话讲口嘢嘛， 所以广东话仲要唔系港式 广府广东话嗰个奇怪，嗰啲口调好奇怪噶，听落你听我 同埋好笑就系佢咧讲嘅新馆咧就咩？要展出嗰啲新馆展出嗰啲咩啊？而家嘅監獄嗰啲設施嚟話，監獄嘅六人房啊，單人房嗰啲咁嘅擺設啊，同埋個歷史幾過癮嘅，幾得意啊！因為佢而家佢監獄嗰啲設備 現在用緊噶嘛， 係啊， 隔離即係去嗰市政嗰邊，真係有個拘留所嘅， 係啊，嗰個市政拘留所， 係啦， 嗱佢咁樣嘅，佢而家我唔知，我記得好似同十幾年前有啲唔同嘅，十幾年前咧就淨係嗰個五角形嗰五條，跟住個線形嗰個主倉。跟住中间嗰座大楼嘅啫，咁佢而家多咗个新馆，同埋后面嗰馆开咗嘅，就展出啲新嘢嚟嘅，嗰啲系，又多咗新嘢，多嘢睇嘅，其实系，最大咗， 系啊， 唯一嘅遗憾就系去到嘅时候，嗰个监嗰啲监狱监狱饭冇食啦，因为监狱饭收两点半， 系啊， 净系午餐咯，所以早所以食咗，其实要食咗先入去 行，系啊，仲我唔知嗰时我去啊顶佢肺啦，甩梳打咗啊顶咗 咁钟，有冇留意到时间？ 跟住我就坐车去埋北方民族博物馆 啊，佢去啫，因为我就睇耐咗嘅，即系我 你第一次去啊嘛， 抌系啊，慢抌啊，慢 望 系啊，即系谂住最屘去食去留翻时间食饭嘅，点知剩翻嗰个钟就空咗出嚟，真系等又唔够时间上去啊嘛，都惊车翻闸房。 咁我去咗北方民族博物馆，就睇完之后就跟住咧就搭住班车就啱去到之后仲有时间，结果我去咗嗰啲米家园餐厅啦，总之唔系类似西亚嗰类咁嘅嘢啦。Victoria 叫做我记得啦，因为我喺入我喺白闸房住嗰时候咧，就去 Victoria 食嘢嘅。 系嗰类啦，都系即系自己坐低跟住点嘢。 系京巴、沙巴、汤巴，我其实我净系买咗蒸巴嘢，但我食我饮咗碗汤， 偷 计嘅，偷咗碗汤饮。 人哋写明 算啦，那碗汤啫嘛，屌，跟住食，好大份喎，真系。 系啊，即系你有心呆呆好耐呆都得嘅，不过我哋讲人就 唔系喂家庭餐厅最大乐趣就咩啊？啲人攞嚟喺度温书啊、做功课 啊、开会咁样噶嘛。 啱啱我哋去嗰个时间又真系唔多人， 系啊， 啲 最唔系嗰同埋网走都唔多咯。 真系嘅，本身网走都唔系太多人。 嗱，嗰个跟住有 skier 噶，好先进噶。 系 有对我嚟讲有家庭餐厅有 skier 就先进咗边，喂就东华轩。喂， 自己又有东华烟， 喺我哋 有两间酒店添，唔得东华。 喺我哋标准嚟讲，有东华烟等于先进。 哦， 即系 香港乡下其实有限咯。 乡下其实谂下，自由都冇啊！ 你真系有，你真嘅你嗰、那个嗰、那个车站或者嗰个镇仔附近，其实争好远。 咁咪起码叫可以喺嗰度。 你真系叫到嗰唔系？你有得酒店，即系你嗰个地方会招呼客啦， 同埋招呼啲平嘅游客。 咁好，同埋好老实，好老实，好老实。嗰度望到再东边可以再资藏， 资藏咯，嗱资藏可能你起码两日噶啦，你要一日住喺度啦。 南可能去翻快，资 藏要过夜嘅， 资藏一定要过夜，资藏要两日添啊，因为资藏你净系因为资藏游览船咧，即系朝头早去夜晚翻咧都一日噶。 即系如果道东嘅话，基本上望走。 系啊，你去资藏睇资藏，即系之前咧话沉船嗰次咧，咪就系资藏咯，嗰头咯。你睇北海道红嗰个，你就要坐个船噶。 一系就去小龙嗰边咯，即系 分到赚啲。今年真系通常如果你睇想睇之前个公园睇北海道红嘅话咧， 如果分到就咩咯？就好似系嗰个咩 室？ 根室系啊，根室系啊，另一边 就系话可以望到北方四岛嘅 真正嘅最东嘅就 系啊，我去冇落车但去过，即系叫做。但系第二日 唔知点讲啊，四大天王。打咗两个，仲有两个未打。 我四个打晒， 我未去新大山，因为我都想去。 唔系，你试下用 AI 帮我设计行程啊！我今日先我手痕咧，叫 Good 咧帮我设计个由北到南嘅行程，设计咗俾我。嗱，跟住第五日你去咗边度？第五日， 我先，哦，去咗珠玉厂。佢有两边嘅，咁开头咧有个地方点都想去嘅，咁即系安排咗，即系嗰阵 pass 五日嘅嘛，即系有 pass。咁我啱啱最后一日，我就安排咗个间住，就唔系白之恋人，另一间嗰时系啦。咁嗰个有乜特别咧？咁第一咁有间朱古力厂咯，俾你参观啦，里面朱古力啊嗰啲要介绍咁样啦，同埋即系同埋买嘢可以买啲限定嘅朱古力啊，即系佢去到基本上都成棚都系噶啦，即系全部都系，除咗你喺免税嗰度买嗰啲之外咧，仲有啲佢嗰边嗰度先买到朱，买咗大堆翻去，咁打到白豆叫啦。 你有打爆仓嘅就 系啦。咁除咗朱本身之外咧。咁嗰个站亦都系暂时北海道最新个车站嚟嘅，系啦，即系北海道都好耐都冇新车站，咁嗰个站仍然开嘅，系啊，两年嘅啫，其实系啊，因为嗰时之前去嗰时咧，你要去后面嗰个站再转巴士驳，咁依家其实你落咗车之后咧，虽然都有少距离，大概四五百米到，要行路过去，咁嗰度有接驳车帮俾你过去，因为都落晒雪，咁就最好就上个车就比较好，如果唔系你行过去都大概十分钟到，咁好过你，但系都好过你之前去其他站，系啦，即系有个专用站，同埋。真系嘅，即系多咗个站，咁呢啲地嘅其实窄少少吓，即系依家有个爱称叫做咩红啊，系咯，咁因为前嗰时就 cut咗一段啦，咁如果同埋之后佢话咩间大学伊大好似，包到伊大系啊，话又有搬到 伊大要搬嘛， 系啦，咁变咗转嗰个系 啦， 系啊，即系有呢个废线危机咯，又出现咗，咁呢个依家呢个珠厂站。叫做救到條線， 幫個忙啊！ 係啊，都我去嗰日都有一定留下去，因為我平日嚟嘅。如果隔離嚟講，應該可能仲多，係啊，咁就叫救翻活。 不過喺雪祭時間咧，都冇乜所謂平日噶啦。 係咁，基本上都即係 雪祭嗰幾日都 叫做嗰個集叫咁樣吸到遊客咯，叫做起碼叫做有人搭先叫做。 嗰度最 好嘅。啊，同埋咧有嗰條線有個好平時咧，如果你坐先最線去飛喺機場咧，你有叫咗卡零叮叮咧，啲位係特別。嗰個叫司機即係服務咧，咁如果喺千歲線咧，你要俾錢俾840日元，超貴嘅。係啊，你坐程車都係1000日元啫嘛，去到千歲。係啊，百幾 蚊。好貴啊！ 係，如果嗰架車係行呢個學員都輸線咧，免費坐，好傻啊！呢個就如果即係有機會去安山嘅話，又見到，不過雖然佢唔係架車都有，因為佢通常坐嘅車係三卡嘅啫，要6卡嘅車先有呢個呢個資格。係啦，因為佢即係調車調。 窒學園都市，咁正常嘅車就應該就行小樽，跟住經包度落翻去 前。哦，即係特班次呢個 係啦，即係佢一小部車係六卡嘅，但正常嘅車係得三卡嘅啫。係係啦，如果你見到有嘅話就 特班次咯。 係啦係啦，即係就可以走上，即係佢都講明㗎啦。如果佢唔係行嘅話咧，即係嗰條本線扎翻去呢個服務。 哦， 係啦，可以唔錯。 OK， 我嗰日咧就去咗日村。因为日村冬至，日村冰祭系通常系迟个雪祭，就好似一个礼拜嘅。咁去嗰时咧，啲人仲喺度锯紧冰，整紧，咁就影咗啲相咧。其实就系过一个礼拜先开始，即系下个礼拜先开始嘅。咁我未开始啦。咁去到最大收获就咩咧？首先就喺市内浸咗温泉，因为佢市内系间酒店咧，佢嘅温泉咧系开放嘅，夜就晏昼两用。日村，跟住咧去咗开浸完浸温泉之后，咁等上车咧上个时间啦，发现到就系。日本最北嘅宇宙船，喺日村，一定系啦，因为我知道我可以倒我可以倒一罐可乐，北见系唔会有宇宙船同埋拉仙班嘅， 北见系唔会有呢类铺 。你有浪乜都算系咁噶啦，自动我即系嗰句，即系你呢啲铺头，即系你唔系必嘅物品嘅话。你唔多实等店扣往扣，咁我都合理 但佢有拉仙巴，我仲有嗰拉仙巴，我仲俾我仲俾买个二手嘅趴公仔添。 啊， 即系1280蚊抵啦，抵到烂。 系、哎、你啱啱见到有二手，即系个价又啱。我之后都发现到嘅，不过之后啦，呢、這个唔系佢嗰日嘅事啦，呢、這个就。咁、好啦，即系我都讲埋我嗰边先啦。咁我上半就去咗嗰时啦，去咗珠厂啦。咁下昼有时间翻咗去扎房，咁做乜嘢咧？咁發覺，即係我有張 pass 仲有效果嘛，咁呢個好理所當然，好多選擇得北半袖啫嘛，咁半個鐘之後去到， 近咗咯， 係啊，咁啊坐又係坐翻半去，咁好快啊，即係佢快車嚟嘅， 小樽 多少八個字到啦，八個字去邊度咧？我就唔係去到小落車嘅，我前一個站行小樽，點樣行咧？咁啊落咗去呢個音樂嗰啲咩 ？All Gold 叫咩啫？ 音樂盒 嗰個古道開始行。咁啊，行到去運去翻去小樽，翻去就啱啱一個圈，係啊，即係發覺可以咁樣行。 行小樽，行翻北，行翻小樽。 係啊，咁基本上呢個地方係重遊，個故地重遊位咧，其實係、因為我之前年咧啱啱開放翻嗰時都去嗰次嘅。咁嗰陣時咧就基本上你行咗，你喺嗰度附近，只有喺嗰部附近行，你要跟兩車走嘅。咁佢唔盡希望你就自己走，周圍走，只係留喺嗰個地方。 嗰時仲跟團啊嘛。 係啦，今次就真係可以自己可以自己腳可以走曬成條街咁樣咯。係啊，呢個就同地方咯，同埋。上次去就好靜，有嘅有本地人嘅，但係就冇今次咁面係周圍成街都係人，係啊！你發覺你去入間邊間鋪，佢全部都係人頭湧湧，塞住曬排，要排曬隊。我諗住嚇幾舒服啊！真係同你講，整啲飯就點行幾好幾正嘅真係。 四條樽似 佢。係啊，咁即係要回翻真正形態正嘅狀態咯，叫 我呢同我即係十一月個南沙一樣咯。 係啊係啊， 一街都人。 係啊，成街都人，唔係啊佢。勁嘅競賽嗰條嗱，去到呢個音樂前咧，嗱就咗落雪嗰段路，其實乜都冇，但係都好多人。嗰度落曬嗰刻嗰日已經落曬雪，係咁落雪啲，但仍然都係有人係好威好。係啊，嗰日我小樽基本都係落雪，一路吹住雪去。 我 僵曬嘅基本上。 小樽，對我嚟講，小樽我最中意講一個古回憶就係好多年，即係我讀書嘅時候，有一次學校唔知又放假放假，突然間跟住冇嘢做。我就冇咩冇嘢做，即系咩情况就系我翻起身就系、是、我冇嘢做啊，去小樽行下咯，即系好似有冇嘢做啊，落旺角行下，我咁样佢嚟，因为近小近，一近似近，一近似嚟，一近近似嚟，小樽系好近嘅，但系半个钟啫嘛，去到有跟住我出车站，乜都睇唔到，我都后悔 啊， 跟住嚟都嚟到咯，跟住我冒住雪行去行到中间有间老麦，我入去避唔系喺家乡机我去避雪嘅大佬。因为我系出去成身咩啊，跟住等啲雪冇咁大，跟住继续行落去，好夸张， 系啊， 黐线嘅，因为小樽嗰度啲雪带出嚟 系 黐线嘅， 系恐怖噶，其实，咁、即系我嗰个程度仲行得到，但系都系吹到出个冻僵晒，即系手又僵晒咁嘅程度，即系要入个铺头避一避坐一坐咁样咯，系啊系啊，同埋睇先，我仲谂咩啊系。嗰度都有間都幾甜嘅店啊，叫即係又係收手信，而家除咗開始同白小姐之外，佢都應該都係必買咁滯嘅嗰間叫咩Detail 係啦。咁調翻轉讀就係 Otaru 係 啊， 係啊呢間其實如果你買手信呢間都推薦啲嘢都幾好， 即係大雪到黐緊線 係啊！啲發覺啲場即係數下數下，其實北海道咁 係啊，好多啊北海道冇低估啊。 好似唔系白，唔系得白痴恋人。 最传统嘅白痴恋人，跟住比较新兴少少开始，跟住呢档应该最新嘅啦。连他行应该系， 连他行算都唔系佢历史都耐， 但系真系出名同嗰时一样咯， 游客 都系后面 咯， 系啊后面嚟 讲。第二日星期六去咗边？星期六， 星期六咧嗱，最后嗰日啦，嗰日你去埋嗰日咧，瞓一晚就飞噶啦嘛。咁嗰日去边度咧？之前话想去噶嘛，去喺千岁嗰日。呢、这个北港岛 哦，北港岛， 北港岛 真系有， 大家都应该明白到，应该你讲系咩嚟嘅？而家北港岛得一个地方都去到嘅啫，火腿球场，新起啊呢个火腿斗士新起嗰个球场， 又浸温泉添，仲喺球场浸温泉都算夸张 啊！系啊，一发觉唔系啊，我初初以为我去嗰时咧，原来啲嘢闩晒，未开未噶嘛，未即系平日冇，应该唔开 彩嘛， 咁发觉原来照开嘅正常。 因为佢 睇下当一个观光景点俾你去。 一来咧，佢其实因为点解话浸到温泉咧？佢酒店啊嘛，本身 系 佢有球场内有酒店， 兼且有个温泉设施，即系当一个特等值咁样俾你可以浸住温泉去睇波。 系啊， 咁嗰个冇波睇啊嘛，咁啊正常去睇咯。咁即系俾都唔算贵啦，2500 yen。系啊，跟住可以望到成个球场，跟住睇住佢哋喺度铺皮，跟住下面有团喺度带紧人去。 即系你调翻转，喂，都瑞蛋系啊，有温泉啊，隔篱嗰栋你都望唔到行。 系啊，呢、這个真系直接系真系观战台嚟嘅，同你讲系啊，你就佢最正系你浸住桑拿，你都可以望到出边。 哦，桑拿有 系啊，桑拿有个位，但系你顶顶上嘅啫，都系一句，即系你焗住桑拿睇球赛得嘅。浸温泉睇到嘅，都望到嘅，系啊。不过嗰个温泉就同埋后面嗰度有个咩嘅，有个吧喺度，即系有个嗰啲点样讲啊，可以食嘅地方。 餐厅啦， 系啊，一个酒吧咁嘅形态啊，即系有啲凳喺台咁，你坐喺度 hea 啊咁样嘅，咁系啊 ，OK 嘅其实。同埋嗰度就即系始终咩啦，即系佢地方有限啦，佢嗰、那个即系观景嗰个位咧，基本上系男，咁你要着住泳系啦，即系佢系有即系男性到嘅 男女汤本身就睇唔到。 睇到，但系隔住条玻璃窄，会少少咯，会有嘅，佢都睇到嘅。 咁清， 咁嗰度就可以走去摸晒， 角度冇咁靓。 系啦，系啦，系啦，即系如果你，因为佢露天嗰 part 冇玻璃嘅，系啦，即系佢真系，系啊。跟住同埋佢，除咗佢球场，即系嗰个风吕之个温泉之外，咁精品店唔少得啦。 系啊， 楼下有间好大，即系火腿斗士嗰啲精品球衫啊，啲 band 啊，成嗰啲系啊，你基本上逢亲。无论系即系啲嗰啲又好，你 基本上新，因为你做得主场 一定有 摆齐嘅啦， 系啦。跟住咧，佢有导赏团，咁导赏团咧就喺网上买飞 机 卡，跟住收翻个 QR code 俾佢入场，跟住点样球场队系啊，唔系直情系 PR 嗰啲球场嗰啲拉队嗰啲嗰类嗰啲啊，即系喺 OK 系啊，佢带你去睇咯，包括埋即系嗰个点样讲啊，嗰个酒嗰个 launch 啊，嗰个专用。跟住专用安全一去就系嗰个后备席，系啦，即系交佢埋嗰个即系监督专用席，你可以坐， 即系去到后备席。 系啊，后备席，跟住后备出去又跟住你可以去行咯。不过嗰日因为啲草种紧咧，就踩咗草地，只可以踩泥地，系啦，系啦，养草咁啊喺侧边行过咯咁样。但系佢都有个地方可以俾你，即系有个即系 sample 俾你可以踩下啲草系咩样，即系 嗰只地咁样。你频道想好少落，好少俾你真系踩到。 系啊，即系佢最设计到就即系可以俾你喺上面行。究竟發生情況？ 因為好多都係喺觀眾席行嗰啲啫嘛。 係啊，同埋佢個觀眾席有電插。 新 球場，新球場，佢 新場 塞埋啲插蘇啊，俾你可以。 係依年頭。 新場一定有。 同埋佢居位坐到基本乎應該舒服過 K 入邊啦。 哦，梗係啦。 點同啊？真係傻啊！真係。 你唔同，唔好話 K 唔 K 入邊啦。你好紧要系同你讲一坐三个钟，你张凳 唔系应该多走动嘅， 你张凳唔死人喎，真系。你唔似足球场，乜足球场顶就咪坐两个钟左右紧，但系你坐三四个就 系。同埋都咩咯？佢附近啲嘢食都多咯，即系除咗佢本身个球场本身有个餐厅之外咧，佢外面有一扎嘢，即系你就算唔系球赛咧，你都要去嘅。 真系预你去玩， 真系有个游乐场咁嘅地方咁样嘅，即系有个地方就专俾你玩啲咁样讲啊，即系嗰啲滑雪。嗰类嗰啲系啊，唔知点讲啊，因为我冇玩，即系佢有个专咁去嚟又唔系，即系都方便嘅。佢金钟都有接驳车过去，其中一班系啦。咁佢球场时间当然会多啦，即系会开密啲啦。同埋最意外嘅系，佢喺新闸房都有车过去，不过佢坐个车就疏好多，要睇翻要夹时间。如果同埋有个意外嘅，嗰架车系比亚迪嚟嘅， 比亚迪系咁噶， 系 电巴 系。 就是冇辦法。 即基本上嗰日朝頭早就係睇個球場。 我就去咗好耐冇去過嘅北海道神宮，因為咧以前咧我讀書嗰間學校咧就喺北海道神宮隔離嘅。咁我本來翻母校睇下咧，點解母校原來冇做咯？去到咦空咗嘅，跟住又奇怪喎、哦！我上網抄又冇話間學執咗粒喎，就我話咩？總之就唔知突然間間學校消失咗咁樣，個校址喺度啊，但係搬走曬啲嘢。 咁、 嗯、 去邊度？ 唔知揾唔到。 冻嘢喺度， 人去系啊，跟咗芝麻仲喺度，仲芝麻仲好新嘅，应该就冇搬好耐啫。咁我冇，咁就冇，咁冇嘢啦。依纯粹就去咗北海好耐，我去北海做神功啦。 系同我一样，我喺日本读入嗰间又做埋金念道咯。 咁就去完之后咧，就去咗博嘢，就因为博嘢咧又有温泉嘅，酒店有间酒店有温泉嘅。 冰仔同埋咩咯？嗰边 冰仔咯。我去咗博嘢冰仔，然后去咗温泉，因为嗰喺札幌市入面咧，唯一嘅有露天温泉就得嗰间酒店啫。佢好啲人嘅酒店嗰露天温泉就咩？喺酒店揾个天井，就挖空个天井，有一天井嚟摆温泉喺度，就嗰种嘅啫。喺就川谷嘅酒店都系设计，所谓露天就咁嘅设计啫。算大嘅，其实嗰个温泉算大噶，都有成大约系一百有一百尺咁大噶啦，算大噶啦温泉，露天温泉。以酒店嚟讲，一日收你3000 yen 啦，我温泉几贵下噶。 咁你酒店差唔多啦， 冇办法，你市区嘛。 系啊，你要专登有个僻个地方俾你浸。 会平得去边？系啊，浸完之后咧冇嘢做咧，我走咗去继续就系冇嘢做啊，几局咯，即系几局喺度打输顶咯。 咁我就咩咯？我就翻嚟，咁我浸完温泉之后翻嚟，咁即系途经经过新闸房，咁反正都经过嘅话，咁啊留低逗留咗时间，咁我去下即系嗰个站附近，发觉咗个站都即系虽然系真系好平民，即系啲唔知札幌咁旅游区咁样点样讲都。你行一下，發覺嗰個啲嘢又齊，有機鋪，有幾個，好似講幾個嚟噶嘛？ 幾個係 跟住隔離逼隔離之後嗰邊逼 camera 一堆即係啲，結果我逼 camera 買咗嚿電，因為啱個電話 係啊。我就係中意，我一定係約咗巴士，我約咗巴士批 啊， 咁多年 都係。我都巴士，我都買到嘢，不過再支息金係再支嘅集房去少兩個人 哦， 我都買咗啲嘢。不过即系有机会先讲啦，呢、這个 我就唔见咗个料，我又唔见咗小料袋，见咗买一个连火牛料袋，因为而家去旅行咧，越带越少嘢越好，咁买咗个火牛兼料袋，又当火牛用。 系 呢个年头， 跟住就咩咯？即系去行新手房之后，我翻坐铁，嗰个坐翻 JR 啦，跟住即系唔系我都冇效咯，嗰日都开地铁去翻博嘢。 札幌地铁系唔同啲嘅，札幌地铁因为佢个交屋嚟啊嘛，喂。 啊唔系，佢净系一条线嘅南北线而系交屋嘅啫，其他两条线系正常车嚟嘅。 呢一铁站嘢先明嘅嘢， 系啊，沟系得一条线嘅啫，跟住嗰条南北线，系啦，咁去到之后又系去博嘢啦，博嘢，因为太攰， 一系啊，要喺札幌咧，你想搵啲新嘅机铺咧，就博嘢嘅啫， 系啊， 唔系咁，唔系啲机铺，唔系新嘅机铺，冇新嘅机铺， 基本上一间弯弯搞掂噶啦，基本上系弯弯嘅啫，其 实嗰间咯，主要即系札幌，当年 Visual Fighter 三嗰时，我搭火车搭 Visual Fighter 三，我去讲机铺咋， 即系嗰日又系有啲惊喜嘅，点解咧？因为咧嗱，好啦，打到咁上下，即系发觉。咦，打下口字，个人整翻少少，咁我落去再附近行下啦。咁我发觉再行过后面咧，有间 Mother Lucky 同埋加呢个阿仙凡，好似系。仲我嚟，阿仲我仲我阿仙凡，仲我哭，仲我哭加呢个 Mother Lucky， 即系专卖啲二手档。 哦，大嗰个位置 系啊，嗰个位置，咦，发觉我竟然有我想买嘅嘢。 嗱 ，OK， 一直以来都系嘅，嗰个位置咧，今次我最大震惊就系。富裕遗迹终于租出去啦，因为我喺富裕自然执咗之后咧，嗰、那个号位丢咗好耐，而家即系租卖唔知二手又买二手嘢嗰间咧，空位嗰个档位喺乜啦啦奇为MacBook 隔篱嗰个位啊，佢嗰个大铺位咧，以前系富裕啫嘛，自然终于执咗执之后丢空咗，起码唔知几年啦。 系啊，咪俾咗两大二手店喺度咯。 系一层楼咧，地楼 MacBook， 跟二楼就系跟住有富裕，三楼就系孖千班，乜啦奇一层系细。 哦，嗰、那个另一格，嗰、那个另一边嚟嘅，嗰、那个我去嗰个另一嚟嘅。 哦，我知边个，咁我咁知 系 边个。 系啊系啊，喺对角，差唔多对角位啦，即系另一边啦，系啊系。咁、啊、好啦，买到即系咩嚟嘅咧？就买高嘅公仔，啊鼓手嗰个公仔，啱啱见到，咦，竟然又放出嚟，咁啊即刻立咗。 香港系寻宝嘅啫嘛，真系睇。 系啊，冇错，但系我就比较可惜嘅系咧，我去嗰时已经未。咁最近好未山，但系隔篱乜啦，其实收八点，咁啊去唔到，咁咪一个算系遗憾啦，叫做。不过我都唔玩够啦，买够啦， 爆劫啦你。 系啊，爆劫啦，即系其实都冇乜意欲想买嘅，基本上行埋小市，即系可能买少少零食，翻去瞓啲瞓就算嘅，系啊，因为都最后一日啦，都翻东京。 跟住我跟住喺日我翻到东京，因为佢头先讲过啦，本来2:30嘅机。 结果3:10先起咗飞。 哇！你咪好彩咯，起码飞到啊嘛。 系啊， 起码飞得喐，因为嗰日 嗰日我谂住，如果我飞得走嘅话，有机会去 Wonder Festival。不过我去唔到啦，佢时间早走啦。 去翻东京，我出到市区成7-8点啦。 问嘢问嘢， 系啊问啦系啊。 跟住我翻去东京，我仲要买嘢添。跟住我跟住摆咗背囊，跟住买啲嘢，跟住翻去酒店，仲要同阿格录音。 孭住啲行嘅，过去到大厂7:00。 系啊， 跟住即系少少休息，少休息7:30落去迟到。又系啲，因为星期日啲铺生早8点闩晒，系啦，咁 OK 啦，冇问题啦。咁我买嘢咁啊，周围食肠仔咯。咁去咗边度咧？去咗隔篱鬼子舞手，又系卖糕。系啊，嗰度有一扎圣地，咪循住 兜圈， 系啊，同埋有一个唔关事嘅另一个地动画圣地嚟嘅，洛杉矶沙加。 哦， 即系见到一个即系东京最斜嘅斜佬系咩样嘅？真系好斜吓，几乎行翻上嚟。 系咯， 东京第一斜， 洛杉矶偷鬼版啊嘛，洛杉矶沙加系啊，跟住咪。翻翻大众，啱啱大众有都年啊嘛，咁我咪转车嘛，超方便。 即系叫做今次算系今次真系叫做好真系好彩咯！我哋今次即系总结就系我今次真系好彩咯，冇话除咗少少盐之外，基本上我冇乜大盐。 天气到你咁顺，你应该 算顺利啊！真系好幸运谂住。 今次啦， 喺我有冇黑啲雪仲落紧？ 系啊，你 南至去九州去到四国都有雪。 系啊，但系难得你个即系喺度冇乜俾啲。 系啊， 好彩， 有几日好天添。 仲好天添， 去球场嗰日咪好天咯，冇雪咁滞。 我不过神功时咪好天咯。好啦，咁大致上今次先系好难得嘅，去十日，跟住几日未去咁长日本，次次都系短途旅行，睇住会咯，睇住会走人咯。下次可能就系下次咧就而家就我哋下次可能就报告就咩咧？ 我唔系咧，咁我咁个长途旅行我有去嘅，不过唔系去点解啫？ 你得啦，咪下次咧就而家就读紧啦。万博点啊？而家我哋头先 off 咪先讲紧就万博点算？因为万博咧，你基本上你最少要3日嘅行，因为万博咁多嘢，你肯定要行三日嘅。而家度紧万博点计条数？因为万博嘅话咧，你起码头尾计落即系5日，我落机嗰日头走咧就添5日噶，系啊。所以而家度紧睇下点啦，万博，因为睇下抽唔抽到水泉花园演唱会，抽唔到就去万博。好啦，咁今日到此为止啦，下一集再见，拜拜。